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20页，520页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一、二、三，忍，忍者安忍也。从呢度睇起，呢句系文明得忍，极乐世界真正殊胜到极处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嘅大众，无论边个品位，三辈九品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冇例外嘅。听到阿弥陀佛嘅名号，就得一二三忍。忍就系定，忍有同意，有认可，有肯定。有好多意思喺里头，对佛讲嘅一切法冇丝毫怀疑，就叫忍。真正相信咁好难，特别系净土难信而修，修学好容易，但系信心太难啦，真嘅。有好多好多，可以话千千万万人学咗成世，仲系唔相信，仲系有怀疑。呢啲怀疑障碍你往生。60几年前，我跟李老师学佛，嗰阵时老师同我讲，佢话你睇我哋莲社，台中莲社。他老人家创办的，我在道的时候年有20万人，佛教团体讲信徒多的，大概台中莲社第一，那是李老师的德教。我离开台中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，离开台中的时候台中年有50万，10年之间增加到50万。老师话，10000个念佛人中，难得有3、5个往生嘅。换句话讲，台中莲社嘅莲友真能往生嘅，10000个人之中系1/5、1/3，咁唔系就难信咩？点解唔会往生？老师日日讲经，日日喺度学，甚至好多人亦发心出嚟讲经，最后往生冇份，可见得难啊，真难信。多数人都信自己嘅妄想、分别执着，佢相信呢啲，唔相信佛讲嘅。释迦牟尼佛讲的不相信， 对老师的教导亦都存疑，不会完全接受，造成最后不会往生继续搞轮回的结果，那损失太大了。忍是安忍，一二三忍，这句经文在魏译本里面就是康增海的版本，流通最广。魏译道讲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忍，这几句是原文。法忍，什么叫法忍？法为所证之理，心安于法为忍，对理不怀疑了，完全肯定承认法是所证之理。法指的是什么？一切万法，法有事有理，事是事相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将一切法都包括晒啦。呢一切法到底系一件咩事？佛法要问嘅系法嘅真相，真相就系你。一切法嘅真相系乜嘢？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清楚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首是佛在《金刚经》上的一首偈。什么叫有为法？有生有灭。各位想一下，一切法里头哪一法无生灭？一般人能找到的只有一个，虚空。虚空无生灭，除虚空之外都有生灭，那正不正确？不正确。为什么？虚空亦有生灭，只是时间很长，你寿命短，你见不到。可见得有为法无一法是无生灭的。佛说法将一切法就是弥勒菩萨做如其师地论，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天亲菩萨认为660法仲太多，初学的人好难，不容易接受，再将660法归纳成100法，叫百法。百法名门论天亲菩萨做的，根据如其师地论做的，将660归纳为100法。那100法最后有6种无为法，那6种无为法里面就有虚空。实际上6种无为法只有最后一种是真正的无为法，真如无为。前面那5种是相似的无为法，相似的，凡夫看不出来，菩萨看得出来。凡夫以为是不生不灭，菩萨知道他还是生灭。譬如说十部土，十部土里头确实无生灭现象，人无量寿，花草树木无量寿，见不到他生灭。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他还有生灭，到几时没有生灭？三大阿僧祇劫。为什么？十部土是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。无始无明习气要几长时间才能断到？ 三个阿僧祇劫。换句话讲，三个阿僧祇劫到啦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就系亦断埋，十部土唔见啦。乜嘢出现？常寂光出现啦。这个时候佢融入常寂光，十部土就冇咗啦。能唔能现十部土？能。慧能大师讲得一啲都冇错。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呢万法里头包括十部庄严土，亦系自性变嘅。有缘佢能现相，冇缘佢冇相，真嘅系无为。呢、这个所证之理，一切万事万物嘅理系一个。法学嘅名词好多，我哋常用嘅叫实相，实相就系真实相，一切法嘅真实相，真实相不可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不可得，呢个系真相，唔难懂啊。所以小乘将见思烦恼放下啦，点解呀？不可得，知道呢一切现象系假嘅，冇一样系真嘅，包括自己身体呢、这个身见啊，五种见惑破咗啦。第一个身见，知道身系假嘅，身系刹那生灭，一切万法通通系刹那生灭。我哋六色或者讲八色所能圆到嘅境界都唔系真实嘅，通通系生灭嘅。呢一点唔知道唔得，点解呀？唔知你永远喺度迷，你以为真有，真有点呢？你就造业。你如果知道系假嘅，你先会放下。放下咩？放下唔造业啦。人唔做六道轮回业，就脱离六道轮回。轮回业系乜嘢？染污、染着，着系着相，染系受外面境界嘅感染。你将佢摆喺心度，错啦，假嘅，唔系真嘅。所以五种见话，你睇错咗，完全睇错咗。第一个身体，身体唔系我，咁系乜嘢？我所有嘅，好似衫咁，衫系我所有嘅，我唔承认衫系我。同一个道理，身体系我所有嘅，唔系我。点解呀？我不生不灭，身体有生灭，我系不生不灭。身体死咗唔等于我死，我冇死。呢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中国民间叫灵魂，西藏亦叫灵魂。人身体死咗，灵魂喺度，灵魂仲有变化。所以灵魂亦唔系真嘅，真嘅我系乜嘢？真正嘅我，灵性系真我，灵性不生不灭，咁系真嘅灵。灵魂唔灵，灵魂迷惑颠倒。佢如果灵，佢点会去六道投胎？佢唔会啊！尤其是六道里头嘅三恶道，绝对唔会去嘅，迷惑颠倒先会去嘅，所以魂应该叫迷魂。佢唔迷灵咗就好啦，灵自己就能做得到主，所以叫灵性。灵性自己做主，呢、这个性明心见性，佢系真正嘅我，有四德：常乐我净。灵性有四德，常不生不灭， 乐永远无苦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我是做主宰，自己能做得到主，我哋信自己做唔到主，我哋念头亦做唔到主，念头系妄心，唔系真心，所以自己能做主，最后一个自净清净。你睇慧能大师开悟嘅时候讲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无染污。呢个系真我。学佛，学佛嘅目的喺边度？点解要学佛？学佛就系将真我揾翻嚟，将假我放下，咁系真学佛。由此可知，学佛嘅人好多，真学佛嘅人唔多。点解啊？佢仲执着有个我，将假我当做真我，咁唔系学佛。唔系学佛叫乜嘢？李老师有句话讲，叫消遣，冇嘢做，揸住佛法嚟消遣。李老师讲嘅消遣佛法固然有过失，亦有好处。点解啊？阿赖耶里头落下佛嘅种子，佢系个好种子。嗰啲种子将来帮助你修行正果，所以佛是门中，真嘅太伟大，太稀有啦，能令一切众生得无比殊胜嘅利益。甚至你谤法，你谤法当然有罪，堕落三恶道，但系嗰个佛，你谤佛嗰个佛字，佢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你嘅罪业报完之后，嗰个佛字佢现前啦，佢能帮助你做因缘，你有缘分接触到佛法，有缘分信佛解经义依教修行，将来正果。呢种事我哋都要知道，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所以艺业本里面嗰三种讲法，第三个法忍，法忍呢，法系所证之理，心安于法，咁叫忍。特别系我哋念佛人，念佛人心要安于阿弥陀佛。学海贤老和尚，嗰、那个老和尚，而家我哋知道阿弥陀佛再嚟噶，阿弥陀佛化身嚟噶，为我哋表法，为我哋做个好榜样。20岁，师父教佢一句佛号，祝福佢，一直念落去，佢听话，老实真干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。112岁往生，嗰句佛号念咗92年，呢种叫人心安于法，佢成就啦。我哋喺视频上睇到，喺永思集度读到，嗰、那个老人确实为我哋表嘅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呢种系咩地位？无生法忍。下面大乘二章第九卷讲：为心安法，明之为忍。呢种系智慧，冇智慧你就怀疑，有智慧承认啦，唔会俾外境动摇。此上面举嘅例子，法忍。诸家之说不一，有深浅之别。下面举例同我哋讲，譬如《人王经》讲五忍，呢五种忍都系菩萨。第一种叫伏忍，伏 就是我们讲服烦恼，我们有疑惑，将疑惑服住了。我相信，但是疑根未断，只是服住啫。人王经常讲，地前三贤菩萨，但能服忍，亦唔错啦。呢种人好多，未登地之前，登地系大彻大悟，咁就系未明心见性，未大彻大悟之前，佢嘅功夫只能到服，服住。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容易，非常好了，服忍啊。第二个信忍比前面意思重深，信是什么？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得无漏信，称为信忍。无漏信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断咗啦，阿罗汉就断咗啦。呢种系思惑，贪嗔痴慢疑，四果阿罗汉就断咗啦。佢嘅信叫无漏信，对佛法无漏信，对净土呢，佢仲有疑惑。各位要睇清楚。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初地菩萨就明心见性了，但是虽然破了无明，无明习气还很重，所以再向上提升。第三，信忍。信忍是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能相信佛讲的大乘法，能信佛所教诲，修菩提道。那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，它超越十法界了，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，那是四五六地了。我们这部经上明明讲到法忍，法忍是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真明白一切法不生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不生，所以叫无生忍。点唔生，生灭几乎同时。你话佢生佢灭啦，你话佢灭佢又生啦。咁就係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嘅，一切法係喺念头高频率波动下产生嘅幻象，根本就唔存在。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讲嘅，佢见到呢种真相。频率几高呢？我哋用佛经上讲嘅，弥勒菩萨讲的，一坛子三十二亿八千年，这一坛子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跟我讲弹七次。三十二亿八千年，八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即是三百二十兆。这一坛子几多次生灭？三百二十兆。如果一秒钟弹七次，咁就係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。一个生灭係二千二百四十兆分之一秒。佢係生，佢係灭啦。七地菩萨见到啦。八地菩萨睇得更清楚。他看清楚什么？了法无生，连念头都没有，念头的速度就更快了。所以这种是无生法忍。最后一个直灭忍， 即灭是十地等觉妙觉，这五忍都是讲诸法实相。到第四无生法忍、寂灭忍，完全彻底明白了。相非相，不可得；念非念，亦不可得。能生现象的是念头，所以佛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我们再向下看，七八九地诸念不生，这种叫无生忍。真正看到了，明白了，不再疑惑了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不生哪来的灭？十地妙觉得菩提果，这种叫寂灭忍，清净寂灭，天台家讲的，或断尽了。这个或指什么？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四十一品习气完全断干净了，实报土亦无了了。实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，习气没有了，实报土就不见了，习气不是真的。所以实报土我们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因为它没有生灭，称它为一真。实际上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这个相就不见了。它存在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，我们亦称它做无量寿。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时间很长，称无量寿，有量的无量。三大阿僧祇劫满了，这种现象无了，不见了。上直光现前啊，咁就叫得菩提果。得菩提果就系佢正得上直光，融入上直光。上直光系真正嘅自己，系自己本来面目，就系自性。上直光三个字都系形容自性。常是不生不灭，即是不动，从来没有动摇过的，就是自性本定。光是光明遍照，是讲智慧，无量无边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所以能言万法，这种叫妙觉。古注经家有认为复忍、信忍、顺忍就是本经中的三忍，古大德就有这种讲法，甚至有以为最初的复忍是上中下三位，为本经之三忍者，害戒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，应时即当一忍二忍，乃至无生法忍也。这种讲法不圆满，怎可以体轻他方菩萨呢？各位要知道，四十八愿最后那五愿是为他方菩萨发的，不是为一般人，为他方菩萨发的。他方菩萨点解就闻名不会成佛呢？这部经上的意思很清楚，但据经文，我们根据无量寿的经文，这三忍之中最后讲到无生法忍，那就包括无生法忍，实无可疑。第三忍是无生法忍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 魏译第34愿曰：康增海的版本，赐我得佛，十方无量，不可思议，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，不得菩萨，无生法忍，诸心总持者不取正觉。这个是康增海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的版本，第34愿讲得很清楚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的众生，那些众生里头包括菩萨，问阿弥陀佛名字，得不到菩萨无生法忍，诸心总持者，阿弥陀佛就发誓不成佛。他现在已经成佛十劫了，由此可知48愿愿愿都兑现了。宋译的文亦有，宋译是最近的，问我名者，应时即得初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可见原文中至第三法忍，决定是无生法忍也。这里有证明，它不是假设的。又据论著谭联法师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它里头有即见彼法，未证净心菩萨，这里是指初地到七地，毕竟得证平等法身。又若平等法身者，八地以上法性生身菩萨也。这句讲得太清楚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身是法性身，不是法相，法相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。心现色变，心就是法性真心，真心所生是真相，但是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假相。阿赖耶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十法界，没有六道轮回，所以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，阿赖耶变的。这种情形我们学佛不知不得，知道有什么好处，断而生信。但是知道的人不多，不知真相的人太多了。下面括弧里头又曰：平等法身者，八地以上法性生身菩萨也。这句注得清楚了。下面又讲：闻阿弥陀佛如来自得名号，不竟得平等口业，皆是闻佛名号，得证无生法忍之明证。明明白白的证据说明三忍是大成，确确实实这个法忍讲的是无生法忍。下面我们再看无生法忍，略云无生忍，真智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理体而不动，为之无生法忍，就是你真正肯定了。现前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不生不灭，你没有丝毫疑惑，咁就叫正登无生法忍。《智道论》十卷 大智度论一共100卷，第50卷里面讲，无生法忍者，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，信受通达，无碍不退，是名无生忍。智度论50，下面智度论73亦有，讲得仲细。无生忍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。微细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量子力学家讲的微中子，大乘经教里面讲的极微色，亦叫极微之微，亦叫轮虚尘。它和虚空做邻居，就是它不再分得了，再分就是虚空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就从这里发现的，他们将物质现象分析，分析到最后无了，和佛经讲的完全相应。物质现象不见了，不见了看到什么？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，先恍然大悟。物质现象是从念头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是宇宙的奥秘，三种现象。科学家亦就找这三种现象，物质是什么找到了，念头是什么现在未找到。念头是精神现象、心理现象，物质是物理现象。现在科学家跟我们讲，科学这种二分法造成几百年困惑。为什么分错了？心和物现在知道是一不是二，将它分成两个错了。所以科学上很多很多问题搞不通的，错就错在这里。现在明白了，心和物是一体，佛经上讲得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看，念头就是心想，所有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，那问题解决了。现在第二个问题，心想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心想？比前面难了。科学家奇怪，古时候没有科学仪器，释迦牟尼佛怎知的？怎会讲得那么清楚，讲得那么明白？他们搞不清楚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佛讲过，我们相信佛讲的，佛从禅定中见到的，从禅定中见到的得大定，得神通，开智慧。科学家不是用禅定的方法，是用数学推算，用仪器观察。他虽然见到了，他没有神通，他没有智慧，不同的。所以佛不用藉科学工具，不用的。禅定、得定，一切都通达了。为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所以心一定要清净，一定要定，定就生智慧。心动，特别是现代人心浮气躁，这样的心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，蚀大底了。佛教传到中国，将这种修学的理念传到中国来了， 中国的儒接受了，中国的道亦接受了，都重视清净平等，心底清净平等，清净平等都睇得好重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，唔生烦恼，智慧现前人就唔造业啦。人点解造业？迷惑颠倒所做嘅业，佢唔迷唔颠倒，佢唔造业，佛法高明。所以而家我哋可以话大乘经里面讲啲咩，我哋同社会大众介绍普世嘅教育，普系普遍，世系世界。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，佛讲得唔深，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等大家喺呢个世界上生活得安定和谐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。呢种系普世教育。向上一着呢，可以话究竟哲学，究竟科学，将科学哲学讲圆满啦，再上去冇啦，真嘅系登峰造极啊！六十年前，方东美先生将佛法教我，同我讲大乘经典是佛教哲学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现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家跟我们说，不单止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。讲速度，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，念头一动就周遍法界。所以遍法界、虚空界同自己其实是一体，一体就唔分得。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错的，大错特错了。佢全是意识里面嘅嘢，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末那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先叫大乘。点转？得定就转了，定中自然转了。我们再看下面那段，由《至道论》七十三讲的，无生忍者，乃至微细法不可得，何况大？微细法是乜嘢？就是量子、微中子。佛法里面讲的名词叫极微识，就是微细法不可得。大的都是这些微细法合成的。金刚经常讲一合相，那个一就是微细法，一合相，一合相是假的，不可得。是名无生，得此无生法，不作不起诸业行，是名得无生法忍。你真正得到无生法，你不起不作诸业，是善业恶业，正业染业通通唔起啦。你亦唔会做，你亦唔会起，唔会生起呢种念头，咁就叫无生法忍。得无生法忍，又大乘二章第十二里面讲，你直不起，清若无生，你就系真理，真理好模糊，唔容易体会，就系真相。经常讲嘅诸法实相，实相是乜嘢？实相是无生， 即是不动。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讲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那就是直，没有动，没有摇晃过。它是什么自性本定，亦即是真心。真心是点的，真心是不动。所以自性本定，我们如果想自性的德能透出来，它点才会透出来，不动就透出来了，一动就迷了。不动就是觉，本觉。我们能收到不动就是本觉，此觉就是依本觉起作用。本觉起作用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不单止有知，它还有能，能生万法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宇宙是这样来的，不是大爆炸。大爆炸讲不通。大爆炸的现象代表什么？迷惑到所以言才会大爆炸。大爆炸就是发脾气。人为什么会发脾气？迷了就发脾气，明白了一笑自知。所以要了解事实真相，诸佛和法身菩萨没有第二样，就是明白宇宙的真相。真的不可得，假的亦不可得，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得。真的连相都没有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了不可得，这种是真相了。契入这种境界得大自在，所以为安此理，真实智慧对这个道理完全明白了，照见观世音菩萨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好啊，五蕴包括自然现象，五蕴里头有色法，有心法，心受想行识，全明白，全是假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里头有物质，有精神，有自然现象，第八色是自然现象。下面有楞严经长水疏，念老真是厉害啊，搜集这么多经论，他能找到这一句非常不容易。长水疏到讲，了法无生，因可决定明无生忍，了是明白，法是一切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是什么？无生。因可，因是决定，好像吸了个图章承认了，因可。因可什么？一切法不生，真的决定了，没有怀疑了，这种叫无生忍。菩萨什么地位？七地以上。七地下品无生忍，八地中品无生忍，七八九，九地上品无生忍，十地是直灭忍，下品中品是等觉，上品妙觉。人王经上这么讲的，大乘二章第十二卷讲，如龙树菩萨讲的，初地以上亦得无生。 呢种是一般的讲法。初地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得无生忍了。若依人王，人王经常讲的，及与地经，无生在七八九地。头先讲过了，七地下品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，将它分成三品。宋亦曰：问我名号，正无生忍，成就一切平等善根，诸无功用，离家行故，不久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下面望西大师解释：饥云无功用，知正第八地，故知本经之第三忍，着重在第三无生法忍，就是人王经常讲的无生法忍。据望西师的意思，应该是八地菩萨。佛常讲八地以上境界同佛，八地以上对宇宙万法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绝不摆在心度。八地了，这一段念老引证的都是证明本经里头三忍无生法忍，第三忍真的是无生法忍。以它做标准，就好像人王经常讲的，人王经常讲的五忍品位高了，不是一般大乘，是真正实教大乘。下面望西大师讲：问以文明力起得无生，这一问问得好啊！我们只听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力量怎能得到无生？无生法忍八地菩萨一下就同八地平等了，哪个相信？亦即是净宗称为难信之法。我们日日听佛名号，我们有没有证得无生？没有啊，无生就在面前，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着相，我们认为它有生有灭，谁知道它不生不灭？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，每日看电视，电视上的画面不生不灭，它的频道一秒钟先一百次。现在的电视，彩色电视，一秒钟一百次生灭，就将我们骗到了。我们认为真有电视是一秒钟一百次，我们现实环境一秒钟几多次？记住，二千二百四十兆。电视骗我们，我们还可以看穿它，那二千二百四十兆没办法看穿，以为它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其实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讲了句真话，那句真话是什么？好好念佛，圣法是真的，其他什么都是假的。这句是真话，将事实真相讲破了。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，他讲出这句话，他是真正证得，真正证得。那根据这段经文，海贤和尚八地菩萨了。为什么？他真正证得无生，他走得自在， 不生不灭啦。呢、这个世界缘分尽啦，佢又去他方世界，同佢有缘嘅世界好多，佢又分身化身走啦。王西呢问答得好，文明点解能登无生？佛愿力故，边一愿就呢愿，佛呢一愿兑现啦。佢唔兑现，佢唔会成佛，佢兑现啦。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愿力加持，你听到佛号就得无生忍啦。故十住论云，过去无数劫有佛号海德，今现在十方觉得成正觉，皆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。十住论道有呢一段文，过去无数劫有一尊佛，佛号海德，海德如来，今现在十方，今现在现身在十方，觉得成正觉，他的化身都是现八相成道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咁，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皆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。彼海德如来，念老注解底下讲，上之论证妙显他力，佛愿加披，使闻名者正无生忍，定当作佛。底下讲，且闻不是但闻，便能起行。呢句话非常重要。且闻不是但闻，但闻冇摆喺心度，唔会起行。且闻有心有意识摆喺心度，既然闻佛名号啦，佢能行。行最简单最方便嘅就系念佛，闻到之后肯念，真念啦。海贤老和尚为我哋表法，佢听师父教诲，师父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同佢讲一直念落去，佢就念咗92年，必能起行。佢能成佛就呢四个字。下面佢引用涅盘经疏第20卷同我哋说明。若闻常住二字，生生不堕者，常住是佛门佛家语，寺院道场叫常住，中国佛门的言语叫铁打的常住，流水僧。常住是指道场，道场不会动，它永远存在，住的人流动。如果你听到这两个字，你心就定了，就在那个道场如如不动，必定成就。那是什么？就是言语讲的一门深入，长时分受，住在道场度，心是定的，时时换地方，心是浮动的。古时候你去寺庙挂单，知客师接待你，就问你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在那边住了几耐？如果住的时间很短，你在常住挂单，时间亦不会比你很长。如果在一个地方住3年以上，大概都欢迎你，欢迎你来常住。为什么？你心定的， 佢用意好深，无论做咩都要一心专念，就会成功。试试换题目，唔会成就，唔知唔得噶。我哋而家特别提出南洋来佛子三圣，用意喺边度？佢哋心定，佢哋一生就定喺一处，就定喺一门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唔拐弯，唔换题目，个个都成就啦，唔系一个人。海贤老和尚92年，佢母亲由细就食素念佛，86岁往生。佢师弟海庆老和尚71年，佢11岁出家，82岁走嘅。呢句佛号念咗71年，个个成就都好叻嘅。学佛修净土，希望呢一生能离究竟苦，究竟苦喺六道轮回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点修学来佛子嗰三个人就得啦，绝对成就，绝对冇呃你嘅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依靠呢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黄念祖老居士嘅集注，一部经够啦。呢部注解内容太丰富啦，里面引用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嘅著述，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包括喺里面，所以呢一本就够啦，唔使再涉猎其他版本。助修嘅就系来佛子三圣嘅名师集，可以多睇，系我哋嘅好榜样。如果要再揀一样嚟助修，我介绍各位黄念祖老居士净修捷要报恩谈嗰本书，经过好多年整理，而家定本出嚟啦。佢里面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坚固你往生嘅道心，就系愿心。嗰本书文字唔系老居士写嘅，佢年纪太大啦，佢好似用讲古仔倾偈嘅方式，非常轻松，非常自在，将嗰32拜年公写嘅内容详细咁说明，佢里头亦包含圆满嘅法轮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禅宗，有教下，教下里面包括华严、法华、唯识三论，有显有密，太丰富啦！任何疑难杂症喺里头都能找到答案，将佢当做佛学常识嚟睇，佢嘅作用能帮助你破除疑惑。学佛理论上、修行上、解行证全都有，令你喺信解行证上唔再有疑惑。难得嘅一部好书，系老人家一生学佛最后嘅学佛心得报告，唔睇唔得啊，要多睇。我哋呢度有印书，仲有光碟，光碟系有声书。我哋睇《涅槃经疏20》，里面讲用文常住二字，生生不堕者，文有多种，若能心思维，如说行者，即生生不堕。呢部注解讲得好啊，听到之后能心思维，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啦，如说修行， 生生不堕，意思是说问后能心思维，并如说修行，此能得生生不堕之意。可见闻之一字，意兼顺受，不仅是一经于耳。一经于耳，呢只耳仔听到，嗰只耳仔出去冇用。听完之后点呢？相信，唔单止相信，接受啦。接受就是依教奉行。下面结归金院呢一院里头，一二三忍，实即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之中的三种忍。呢三种忍讲咩？讲音响忍、柔顺忍、无生法忍。菩提道场第十五品里头有讲呢三种忍，无量寿经抄五里头有解释。第一个音响忍，由音响而误解真理者，就是听经闻法而开悟的。听经闻法的人多，开悟的人不多。为什么？佛菩萨讲的经论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自性是什么？能大师讲得好好，自性是清净，是不生不灭，是本自具足，是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讲经说法在里头点先能同佢相应？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要恭敬。所以印祖时时教人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真诚恭敬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，百分恭敬得百分利益，万分恭敬得万分利益。你有几分真诚心，有几分恭敬心，咁难啦。尤其是现代人心浮气躁，真诚冇咗，恭敬当然就冇。恭敬是真诚嘅相相貌，诚于中而形于外。我时时劝同学喺日常生活中工作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绝唔呃一切众生。边个得好处自己得，真嘅唔系假嘅。点解要呃人？点解要虾人？唔应该嘅。用真诚心就系真诚对待自己，一切众生同我哋系一体。能大师讲得好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同我自己系一体。呃人就系呃自己，虾人就系虾自己，自欺啊。所以我哋学到最大嘅障碍唔喺外，喺内，完全系错用咗心。呢种系有误解开悟啦，得忍。第二个由顺忍，为心由远，能随顺真理，真理现万法。所以佛教我哋随喜随顺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就好。心要柔软，唔好刚强，刚强绝对做罪业。我哋早年提出菩提心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念念唔可以舍，起心动念要用佢嚟对照下，相唔相应？行动里面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好啊！ 早年我在美国各地讲经，用它劝人，用它自修。点修叫真修行，从哪里修？从起心动念，从言语造作，为心柔软，能随顺真理。三无生法忍，正无生之实性。实就是实相，性就是自性。而离诸相者，是悟道之至极也。只有真正明白无生的实性。现在我们虽然未正当，我们比一般人有福报。为什么？古时候人没有听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对佛经上讲的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都好难接受。而家我哋能接受，点解呀？科学同我哋证明啦。量子力学家唔呃人，科学确实观察到，睇清楚啦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嗰啲相从边度生嘅？从念头生嘅。佛经上呢种句子好多啦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常讲的，时时提醒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现在有人讲这个世间的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的灾难好多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相由心生，念头好就变成极乐世界，念头唔好就变成三途地狱。咁讲系真话，系正理啊。点帮助化解灾难？念法就得啦。点解啊？佛系最好嘅念头。我哋心量要大，我念呢句佛号，回向俾地球，回向俾地球上所有众生，唔使回向俾自己。自己亦是地球上众生的一份，要向大的地方去上，更大的更好，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代他们念佛，代他们念佛，愿大家一起同生净土，那几好啊。那心量就开了，遍法界虚空界一个都不漏，咁系悟道到极处，无生法忍。此三忍当于第十五品中详论之。呢三种忍呢度略说，到后面呢度系第六品，到十五品度，念老为我哋详细说明。希望我哋喺呢一生中得音响，得柔顺，都无生法忍，我哋往生就唔难啦。往生有把握，有信心，咁先系学佛真实功德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